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62集，陈大佬卷26，中。何晨应了年轻人一声，一边说一边往里面走。 嗯，人都来齐了。 参加最后一轮测试的都来了，就等您了。 年轻人帮他推开门，让他进去。进去之后，门再度被合上，年轻人跟何晨的声音也越来越小。而外面，坐在走廊上，一众陪考的人静了一两分钟，才回过神来，面面相觑。 刚刚云哥叫那个女人陈老大。 寸头男人依旧看着门口的方向，十分激动。 他是不是？是不是？ 云哥就是给何晨递衣服的高级会员，是129明面上的执行人，能让他这么对待的，肯定是129的重要人物。云哥再往上，那就是五大元老了。五大元老，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女性就是陈淼。云哥刚刚还叫了他一声陈老大。今年的129就是拿陈淼做广告牌的，基本上就是实锤了。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到了曲子潇身上，眼睛都冒着金光，语气中难掩激动。 兄弟，你认识陈淼？ 徐子潇整个人还在恍惚中，根本就没有听清身边的人在说什么，目光只是看着门口的方向。何晨在129这边就走个过场，最近129各方面都不太平稳，常宁也打着让何晨震一震场面，让京城那些人掂量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的主意。整个测试时长2个小时，若是以往，何晨可能会待满这2个小时。今天他还有其他事儿，前后不到1个小时，他就提前离开。曲子潇在大门口等他，一双锐利的眸子一瞬不瞬地盯着他。看到他走来，伸手直接抓住他的手腕。 何晨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 跟何晨结婚这几年，曲子潇对他了解不多，就知道他是个记者，跟他离婚也是他一直都在打算的事。可没想到离婚后，曲子潇慢慢才发现他像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何晨。如果医院 M 州让他心底确实对这个已经离婚的妻子有了别样的感觉，在对待宋青青的事情上显然敷衍了很多。但那个时候宋青青阴差阳错竟然通过了129的第一次考核，这让曲子潇的心收了一些，重新审视宋青青，并给他砸大量的资源。谁知道会在这个时候在129碰到何晨。京城对129敬畏的人太多了，曲子潇也不明白，他喜欢欧阳威再到宋青青，喜欢的究竟是他们的人，还是欣赏对方在侦探这条路上走的路程。然而他今天才发现，之前那个一直不被他正视的妻子是129的五大元老之一。曲子潇在知道这个消息的一瞬间惊讶到几乎觉得自己是见鬼了。129的五大元老是129的创始人，除了孤狼消息不明，陈淼是这几个会员中消息最多的。对方所完成的功绩在129中早就被推上了神坛，数以千万人都好奇129五大元老的真实身份。打死曲子潇也想不到他早就认识了元老之一陈淼，对方还曾经是他的妻子。何晨看了曲子潇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只伸出左手扶掉曲子潇的手，抬眸，眸光凛冽。 曲先生，请自重。 他打不过秦冉，还能打不过曲子霄？ 钱老大，出什么事了？ 不远处，几个工作人员赶出来。129内部的人对五大元老已经很熟悉了，包括秦冉。看到何晨被堵住了，连忙赶过来，并且虎视眈眈地盯着曲子霄。 没事。 何晨低眸，风轻云淡地拍了一下衣袖，径直往外走。 告诉长宁老大，我把他车子开走了， 他要赶去机场。 好。 几个工作人员站在门口，敬仰地看着何晨离开的背影，等他走后，才意犹未尽地收回了目光，转身往回走。看着还愣在门口的曲子霄，几个工作人员拍拍他的肩膀： 兄弟，是面试者的家属吧？陈老大你就别想了，他一个人能打你100个。 山城基地总部，这里正在拍一部纪实的纪录片，会在春节上映，所有演员无片酬拍摄，能进来的都是老戏骨，导演也都是国内最出名的老艺术家。因为这地方是国家重地，一般通讯都不可以使用，整个基地的信号都是被屏蔽的，只有特殊仪器才能使用。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的动向，里面的人也不清楚外面的动向，几乎与世隔绝。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好几个月。不过在场的都是能吃苦的老戏骨，还有那些有实力却不红的实力影星。秦修晨拍完一场戏，接过经纪人递过来的毛巾，把脸上的汗全都擦掉，坐到导演身边。 怎么样，这几天嘴里都淡出鸟了。 中场休息，导演看向秦修晨感叹： 还行。 秦修晨什么样的苦没有吃过，这一点他不太在意，只是低头看着没有信号的手机，然后抬头继续瞥向现场。周围围观的工作人员很多，他目光在碰到边缘的一道背着黑包的人影时忽然顿住，他将手机一握，直接站起，头也没回地说道： 导演，帮我戏份挪一下，今天请个假。 说着他就离开了，冲围着的工作人员那边走去。导演一头雾水，秦修晨是他认识的这么多演员中最敬业的一个，这还是第一回他现场请假呢。经纪人看着秦修晨把围观着的艺人扯走，他也愣了一下，才微微笑着看向导演，感叹了一声，才解释道：这次秦家大概率是双喜临门，好不容易修好的微博怕到时候又要被秦影帝给爆了。娱乐圈被大家关注的半边天结婚，不爆一下热搜，怎么对得起秦影帝这三个字呢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